飯食，唔聽網台你就聽黑食啊 ！HKPeanut.com， 我係傑斯。 花生當飯食，我哋最積極。HKPeanut.com， 我係林卓廷。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嗱，頭先又講下黑材料啦，係嘛？即係我覺得，即係近排有單案咧判咗出嚟咧，我都覺得同黑材料有少少關係，可能 邊單案？ 因為咧，即係呢一個上海仔啦， 嗯， 上海仔就其實係將即係俾人哋捉 Q 咗啦，係嘛？咁啊捉佢咧，即係其實係洗黑錢，係洗咗一億咁樣樣。咁但係洗黑錢洗一億咧，嗰、那個時間係好早，即係十年前嘅事嚟喎，大佬。十年前係梁振英咧，即係都未做呢一个特首喎、 啊。梁振英做特首系2012年。 点解拖到而家先至嚟过咧？ 佢系由2007年系嘛，到呢个12年，就喺几间银行里面使咗成亿所谓嘅黑钱啦、啊，即系所谓非法所得嘅即系款项啦、啊。打劫银行又好，乜都好啦、啊、所谓嘅黑钱嘅意思就系、是。嗯咁啊，咁遲先喐嘅咧？ 嗱，眾所周知， 我唔明喎、 啊。嗱，因為其實咧，咁當然啦，我哋嘅制度話俾我聽，即係廉政公署咧直接向呢個特首負責。而如果特首即係 hold 咗一單 case， 佢唔發落去，即係去 approve 去判嘅話咧，咁佢係有乜權利嘅？即 係，但係呢單嘢唔單廉政公署事咁簡單嘅，呢間嘢好似差佬喐佢， 好撚勁啊！ 相對啦。 系 商業罪案，商業罪案調查科喎、 啊，係 involve 好多 party 㗎，其實係。咁所以咧， 唔係我只係問一個問題啫。 點解會拖咁耐？ 點解由2007年到2012年嘅個案嘅洗黑錢嘅個案，會喺2017年嘅年尾先出現？即係過咗差唔多五年幾六年啦、 啊。 喂，呢個係一個好嘅問題喎、啊，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喎、啊。 嗯。 點解無端會咁㗎、啊？喂，你話過一兩年，即係你話。07到12 14年咁合理啊，你调查都要时间㗎係咪，你即係搜集证据都要㗎。喂，但係呢單嘢有古灵精怪喎、 啊。嗱，即是话 12年到17年嘅期间係边个做行政长官囉、啊、梁振英囉、啊。证明嗰陣时候讲小桃园饭局嗰單嘢係有呢个道理喎、 啊。仲有一样嘢， 买嘅过程里面， 另外一个 dead means 咧，有一个含义嘅，就可以咁讲啊。我咁大家听众都要留意啦，就系话，即系如果佢嗰阵时佢真系有单咁嘅案嘅话，其实佢系以一个大罪之身，系去食呢个小桃园饭局嘅，即系呢个上海仔啊。佢嗰阵时同阿梁振英一齐共进晚餐嘅时候咧，佢已经犯有洗黑钱，洗咗呢个成亿。嘅黑錢嘅罪行喺度噶啦，其實係， 即係你嗰陣時未查到， 即係你同即係阿梁振英咧，當時咧嗰個時間就係同呢一個咧洗黑錢疑犯一齊食飯，咁啊即係嗱， 咁唔係梁振英食，佢係個特首辦主任啊，羅飯啫。 咁啊當然啦，即係啊呢個我見即係蘋果講啊，即係小桃園飯局咧，好撚多人都有即係呢一個官司前身啦，係嘛當其時， 包括啦。Jim Bear 啦 ，Jim Bear 啦，系嘛？咁啊，所以其实咧，你见到就系话，哇，点解会拖咁耐？拖咁耐嘅，即系咪因为咁近，最近先至揾到啲料出嚟咧？系嘛？ 咁啊，呢个令人好大嘅怀疑咯。 好捻、啊， 即系就系我嗰个中间嗰个 assumption 就系话，因为12到17年嘅时候，行政长官系由呢一个嘅梁振英牢牢掌握住，检、控权喺佢手里边，而呢班人。涉嫌在選舉前去參與呢個小桃園飯局，諗住睇下點樣焗嗰啲即係鄉事派又好，相關人等都好，去支持梁振英。所以呢個一個政治嘅交易，唔告佢，好可能係一個政治酬勞。嗱、呢班人老實講，嗰陣時候點解引起咁大嘅風波，係在於喂你揾個黑社會嚟幫你拉票。是很严重的、哦、在政治上、啊、喂那个是一个地下秩序来的嘛。